四郎探母。再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 那是见我的儿女壮壮， 我看儿女咱两的都一 再请听《斩浪子》。